那你写 不是我告诉他这女的乱七八糟， 税务局不管这个， 你爱管不管，反正我给他写完信，先查他半年，让他难受半天再说。 什么人呢？您说这？ 哎呦，我发完了这封信，我往家走啊，同志们，晕头转向，这儿疼啊。当时我就觉得脑袋一晕，俩眼一黑，咣当，我就扔在马路边上 了。还真动了心了， 也不是哪儿这么俩缺德的，把我就送医院去了。 对，人家救你还缺德呀？ 废话，到医院我不得自个儿交钱吗？ 你打算白看病啊？ 后来人家大夫也不知道怎么鼓秋鼓秋就把我弄醒了。后来人大夫还看完了，直劝我：“同志啊，刚才我们给您检查完了，您这个病啊，我们估计是从气上得的， 没错。 希望您呢自己呢能把自个儿这个心理啊好好的调节一下。 对， 不要长此这样下去。如果长此这样下去，甭说别人，你自个儿都能把自个儿弄死。 一点不假。听医生的话，好好的静养一个阶段。 什么？您说？ 静养， 静养，我静养得了吗？我 怎么了？ 您可不知道，那几天这几个人手拉手的上医院看我来了， 那是关心你。 什么关心我？这叫落井下石啊，同志们， 不能这么想， 非得要把我整死不可呀。这几个人手拉手，嬉皮笑脸就进来了啊。头一个说话的就那二黑子他媳妇儿。 哦，说什么呀？ 哎呦，大哥哟，真得谢谢您哦。上回您告诉我说我们二黑子外地有一私生女， 你说 晚上回来我就跟他打架哟。后来最后他才说了实话 啊， 他现在用每月这个奖金呢，在外地资助一个山区的孩子上学呢。您看，您要不跟我说，到现在我还蒙在鼓里头呢。 你看看， 真得谢谢您。您看我也没有什么买的，给您买了几斤苹果，大哥您吃吧。 怎么吃这苹果？ 吃什么？我差点没钻在马桶里去， 不好意思了吧？ 刚说完，哎，那先天性捏呆过来了。哎呦，大哥，我得好好谢谢您。 谢什么？ 那个那天您跟我们那院里说，说我得了艾滋病了，可把我妈吓坏了。后来我妈就催着我上医院检查去。到最后还真检查出一脂肪瘤来。后来人大夫说这个东西你得赶快做了，要不然赶上一病变呢，确实对人不好。您看看，您无形中您还真帮了我一下。您看我也没有什么好谢您的，我给您买了几斤苹果，您凑合吃得了。我吃什么？你把窗户开开，我跳楼吧，我 丢面子呀。 刚说完，哎，您儿媳妇过来了 啊！ 哎呦，兄弟，我得好好谢谢你哟。你给税务局写信说我们偷税漏税， 对。 后来人家来了一个税务大检查，我们不单不偷税漏税，还是纳税的先进集体。我们单位的人都说了，要聘请你上我们单位当那个纳税监督员。 嚯， 你看看。这聘书都写好了，只要一出院，你上我们那儿上班去吧。我说这，你们这不是要弄死我？我说不是， 我都替你脸红了。我要说你几句吧啊，咱俩这么多年了， 哎， 您这是啊，典型的，气人有，笑人无， 对， 小人心态， 我小人了， 这可不行， 不行， 赶紧的转变观念， 哎。 给自己重新定位， 好 好好的工作， 哎 啊， 哎， 同样，你的生活，可以得到改善， 是这样。 别整天弄个小本儿，胡记乱记， 是 琢磨人，没有用处。把你那本儿拿出来，你看看记得那乱七八糟， 是 有什么用？ 没有用 啊！琢磨人整人干嘛用？ 那天我躺在医院床上 啊， 我把我这小本儿我就拿出来了， 是 我看了看， 你翻翻。 今天记这个，明天记那个， 啊， 还得想法怎么给人家出坏主意，耽误我不少时间， 就是 浪费我不少精力。 明白了， 其实我仔细想了想， 嗯， 这有什么用啊，同志们？ 对呀， 我要找一个好工作，我努力干，我也是我们那个行业里的拔尖的人物。 没错， 因为什么您知道吗？ 啊， 您说说，我笨吗？ 不笨。 对呀， 二加二您都知道。 是啊， 那我行了。 您说我懒吗？ 不懒。 嗯， 一礼拜翻人好几回垃圾箱呢。 是啊，可是常言说得好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 对， 我要好好的干，我现在一定跟他们差不多， 也是不错的嘛。 对不起，二黑子。 嗯， 对不起，那二小子。 对， 对不起，王老师。 是， 对不起，那二嫂子。 明白就好。 师傅宽， 哎， 连你我都对不起。 哎，有我什么事儿啊？ 有你。 有我 这里有你。有你。 有我什么事儿啊？ 前几年你不是结婚来的吗？ 啊，我结婚你高兴 了。把我给气坏了。 你生什么气呀？ 您不知道 啊， 您那媳妇儿长得太漂亮了。